炫 so happening， 我是楚英。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相信呢，会收听我们电台、我们节目的人呢、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偶像，会追星嘛，对不对？ 肯定啊。 小编整理了这个大家肯定会很喜欢的一个测验， 哎呦， 看看你可以测得多少分呐、啊。反正就是列出了一堆很厉害的偶像团体，然后只要你有看过他们的演唱会，或者有看过本人的话呢， 嗯、 啊，都可以拿到一定的分数。 Okay, 首先第一个呢，有没有看过时代少年团？ 没有看过啦，都是有听过他的歌。真人的话就没看过、啊。 有没有看过他们的live stage show？ 在网上看也可以。 这个有的话 ，OK， 五分 哦，那五分了 ，OK， 哇，轻轻松松。 第二个应该是送分题 ，Big Bang。 I like it， Big Bang， 从我中学就开始追了的。 哪一首歌？哪一个舞台 ？Fantastic Baby。 哇，那个超级 炸超级燃炸的那一种的。 Dance， 五分， 满分十分了。第三个送分题 BTS， 哎呀，肯定有了 Fire 那一首， 对，五分。 第四题感觉又是送分题了，周深。 哎，周深之前有来过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吗？肯定有啦。 OK， 如果拿到这边的人已经有五分了啊，他那个表示很长的。 啊、 第五题，张哲瀚。 没有看过张哲瀚呐。 可能中文的你就涉略没有那么多。 OK， 张碧晨有吧？ 有啊，那是我去香港看他的演唱会嘞，特地从这个马来西亚去到香港嘞，所以肯定有五分。 这个我觉得可以加十分、啊，因为你特地去看他的。 OK。Yes，IU，IU 啊， 那是他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我也是有。 哎，这你真的算是蛮追了耶， 我追了很多，对不对？ 追了很多现场的那种那种演出。 对啊，因为我喜欢嘛，他们的歌好听嘛， 肯定要去追。下一个 Broccoli 有哪分？ 哎，你终于拿分了。 Twice， 我特地飞去曼谷看上个月。 OK， 给你十分。 到底还有哪位明星、哪位偶像呢？你又可以拿多少分呢？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玩这个贴文，在下面留言吧。 是，除了这些明星你都有看过之外，我相信这些明星也是 KOL， 你肯定有看过的，那就是 Song Biu、Dai He、Adeline、Jackie Chiu Ming、裴勇等等的演员，你都看过吧？他们的《寄生下流》电影要来啦，如果喜欢看的话，那就不要错过啦。故事呢，就是讲述呢一个小小的人物啊，被推入这个黑帮世界后呢，从不适应到慢慢沉沦，甚至呢享受下流人生的故事啊。结尾会是怎样的事情发生呢？想要知道的话，上到 GoShen 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选两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和私人隐私全条例浏览勾选的 MY 寄生下流二月十七号全马上映了，首支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这个冷知识要住进你的脑袋里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我们人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有关。 器官啊，都很重要嘞，没有一个不重要嘞。手很重要，脚很重要， 确实都重要，不能少掉任何一个。 对， 这些确实真的少了，我觉得人生会很可怕 啊。什么器官啊？ 眼睛、 哦，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嘛。 对对对， 那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 嗯、 先来问大家呢，请问。眼睛是会长大的吗？随着年龄长大会吗？四个选项让你猜 ：A， 一生都在长，慢慢的长。还是 B 呢？十岁过后呢就停止长大了。还是 C 呢？成年过后会开始缩小。还是 D， 出生过后基本就不会改变它的大小。 我觉得 A B C D 里面，我觉得是 C 吧，成年后就开始缩小了。因为每个人小时候啊，出生的那一刻，眼睛真的是水汪汪、大大力这样子的，我都很可爱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可能去到小学，然后眼睛就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的大力、水汪汪了，就变得比较小一点点。 可是那个你所谓的眼睛水汪汪，其实是跟我们眼睛的褶皱、跟我们的眼皮有关，就眼球。本来都在那边呢，只是说我们小时候我们的那个眼皮没有那么比较撑、所以看到眼珠露出来比较多，所以感觉大。但之后我们长大过，我们的眼皮变到比较厚比较多了，把那个眼球的部分盖得比较多啊， 所以它就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慢慢缩小 咯。我们今天问题是眼珠子啊、 哦、 整个眼 珠 啊， 眼 珠 啊，哦， 当然 啊，我整个眼睛有加买这个眼皮啊、眼睫毛等等之类的 眼珠 啊，我觉得有啦、也有缩小，因为它真的是大大力的眼珠。 你有看过你整颗眼珠吗？ 小小眼珠， 我就问 谁会看过。 对啊，有挖出来过吗？ 我没有挖出来过。哎呦、啊、挖出来洗一洗然后再放回去，如果看到肮脏东西的话 那你现在要不要洗了？因为你看到我，哎， 肮脏东西，肮脏 的。所以我觉得是 C 先，目前为止我觉得是 C。还是听众们有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啊，记得先到勾选到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线可能震闹专属，享用无线 5G 流量、无线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线时代。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云莹。 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IVE 的 Love Dive，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呢，在 ASEDA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的开唱啦。小狗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眼睛到底是会长大的吗？我们说的是那个眼珠子。那一粒东西哦、 okay. 我们人有两粒眼珠嘛，对不对、mm-hmm. 四个选项 A 一生都在长大， B 十岁过后呢停止生长，还是 C 呢成年过后会有一点缩小，又或者是 D 出生过后基本上就不变了。 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会长大的吗？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吧，因为你小时候你的长相都还没有长齐嘛，所以那个眼睛也是还没有长到完全啊，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停止吧，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啦。 哦，他觉得 A 一生都在长的，但是我觉得不会一生吧，就是可能在你宝宝的时期才会再长大你的眼睛吧，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就不会再长了吧。 其实讲真的，你有看过眼珠吗？ 眼珠一定有啊，对着镜子就可以看了 吗？没有，讲的是整粒眼珠哦。 那种科学实验室 有 啦。 有看过啊？ 有看过啦。 人体的那个吗？真的有看过吗？ 真的就没有看过啦。 OK， 动物的有看过吗？ 动物也没有挖出来看过吧、很可怕。 okay, 因为以前我是理科生science stream student、 okay. 然后有一堂课很可怕、 uh-huh. 那生物课来的、 okay. 老师要我们去巴萨买牛的眼睛、 okay. 对，然后拿买就算了，然后我们就要在那个实验室，老师就会怎样的，我们要戴手套，然后把那个牛的眼睛给切开。 哇，好可怕！ 然后他就讲哦，同学们，这个是个视网膜，这个是他的那个什么什么晶体，什么水晶体，我忘记了。 OK， 反正当时我就觉得我要转科。 太可怕了，我 不是，我不能从事医护人员，我个人觉得是很给力给力。可是我那些真理科的人，他们就觉得哇啊，这是科学研究啊，大家是要抱着理性的方式来对待， blah blah blah blah。 可是如果 OK， 我知道我有看过一个眼珠了，那就是鱼的眼珠。 啊、 有啦有啦有啦，这个牛我就没有看过 了。可是鱼的眼珠跟我们这哺乳类其实有点差别，但是会不会长大，我们回来再继续研究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 古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新的一年，祝大家工作上有成就，学业有进步，计划都成真，生活幸福美满，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我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差吗？ 他才来三个月，这个 project 他有做到很好吗？ 好了，别再内耗了。 勾选和我 YY 音音提醒你，别人的一两句坏话，一两件小事就让你不能释怀，小心眼，那我们的格局就变小了。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风浪，真正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是自己的眼界和心胸。只要你心里的格局变大了，心放宽了，任何事都变小事咯。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利比的《几天》。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歌炫猜猜猜， 歌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的这一个冷知识啊，是跟眼珠有关的。我们人都有一双的眼珠嘛， 嗯、 那眼珠是不是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直在长大，还是它会停下来呢？四个选项 ：A， 眼珠呢一生都在长大。B 十岁过后呢就开始停止长大，还是 C 成年过后反而会缩小，又或者是 D 呢出生过后基本上就没有改变了。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A， 因为我是觉得好像每个人呢是会成长的嘛，所以呢我觉得眼睛啊、鼻子啊还是嘴巴啊都会就是 一起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呢，答案是 A， 一生都长。 哎，这位听众呢，也是选择了 A， 一生都在长的，真的会长的咩？那个眼珠越长越大力的那一颗咩？ 它可能会长，但是可能很缓慢，非常的极其微小。 但是我真的有研究过，我有自己看我自己的眼珠啦，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大概25岁之后， 开始生青光眼吗？ 我的眼珠不是。我的眼珠就比较小粒，没有以前那么的大力的那一颗。 怎样观察呢？ 就是我戴 lens 的嘛，所以很常观察自己的眼珠。在我中学的时候呢，我戴那个 lens 是差不多一样的 size 的， 可是很容易就放进去了， 很容易就放进去了、okay。 可是25岁之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lens 很难戴，然后呢，那个 lens 还大过我的眼珠了，开始啊，我又开始发现到我眼珠变小了。 会不会是你的眼皮的褶皱变多了？可能你的双眼皮变厚，所以它的那个可以打开的那个 size 就不多了，所以就比较难塞入隐形眼镜，会有这种可能吗？ 也有可能，因为我以前呢是单眼皮的内双、但是现在呢是可以看到那个双眼皮了，所以有可能双眼皮的影响到啦。 哎，这样说好像有可能，到底是 A B C D 哪个答案？回来给你揭晓喽。 耶，是这个选 B on trend， Go 选 B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 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Can You See Me？ 他们的演唱会怎么不去支持？怎么不去看呢？他们的演唱会将在2月14号傍晚6点呢，在阿萨达 Arena Bukit Jalil 帅气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ime.bigtix.io，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 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MY。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SHEN 猜猜猜。 过去的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一个冷知识呢，是跟眼睛有关的、大家觉得我们的眼珠子呢是会一直在长大的吗？ 是的， 还是不会呢？有四个选项让你猜。首先，选项 A 呢，确实一生都会在慢慢长大的；还是 B 呢？到了10岁过后呢，就会停止生长；又或者是 C 呢？成年过后呢，反而会有点缩小；还是 D 呢？出生过后基本上就没有改变。 目前为止呢，最多人选择就是 A， 一生都在长的。而我 Y Y 莹莹呢，是选择了成年后就开始缩小了，因为我真的是有认真的去看一看我的眼珠的增长啊，因为我戴 lens 的嘛，所以很常看我的眼珠， 所以选择 C。 恭喜 ，OK， 喂 喂喂，莹莹， 耶耶耶， 今天很棒哦，答错啦，也就是 B， 10岁过后停止。 哎呦。 所以一切都是错觉来的，眼球确实会增长，但它真的不是一辈子。你知道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啊，眼球的直径啊，平均啊，大约是16到17 mm。 OK， 那婴儿期到儿童期，这个时候增长是最快的，真的是从16、17开始扩张，然后来到了8岁到10岁的时候呢，眼球啊已经是达到成人的95%左右了。那10岁过呢，基本上停止的意思是指它还是会慢慢的长大，但真的太慢，一点点的长大。小到可以忽略，所以我们就科学家会认为说到10岁过基本上就算是停止在增长了。那为什么有的人会有这种错觉，觉得我长大过我眼睛好像变小啦，或者有的人觉得变大啦，全部都是跟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眼皮啊，或者是你的脸型有关的。因为眼珠是基本上被覆盖的，只有我们那个黑眼珠，我们的瞳孔那边是露出来的，其实后面有一大粒那个眼珠子你是没有看到的，但它的 size 呢10岁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哦，原来如此，在10岁的时候就停了。 OK， 今天这个冷知识我又学到了，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